好，欢迎到我他双周报。今个礼拜呢两礼拜咧，其实我好多我真系好识，但系通常同动画冇关嘅，即系话三集，即系嚟话系川内优辉攞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啊呢啲嘢。虽然我个人好开心，但系同动画冇关嘅。翻动漫算系颇正啊，都系啲旧料嘅翻炒嘅，炒翻身。 睇你点睇咯吓，咁首先就讲翻单，就其实系上次讲完，又跟进再更新嘅。 继续炒花生，完全我觉得系冇乜意思嘅炒花生，继续系。 点讲啊？其实我啊觉得调翻转，原本又冇咩意思，变成有啲实际意思响树。因为而家个情况就系、是，首先漫画村个就即漫画村本身接标咗，咁佢接唔接，其实与我无关嘅。咁佢又另外開咗個叫做漫畫單嘅物體，然後嗰一檔佢都接標埋。咁其實最我覺得最突壓嘅地方，或者係最特別嘅地方咧，係佢係成功申請到呢個 Google 將佢喺搜尋結果度評比。 咪呢樣嘢就反而我呢個好呢樣嘢唔難嘅，因為好多係啦。 其實唔係真係咁易噶，其實好簡單啫嘛，你見好多。好多西，其實你老翻西放咗喺度咁耐， 唔係佢就唔係依啲咁講，就炒到咁大件事咁大咧。Google 咧會做嘢就相對會比較容易叫 Google 做嘢，因為依件事其實我覺得入某個意義上面就咩，純粹日本啲出版界加埋啲阿宅喺度炒花生，將件炒其實件事根本三千一百億啲因為話啲媒體話計嘛，損失咗三千一百億日元啊嘛。 嗰啲數啊，真係戇 Q 句咯！次次都有句，有嗰部 download 機，我成日都要攞翻個 download 嚟講。佢就純粹將你部嘢 download 咗落嚟 ，download 咗落嚟，然後 download 咗佢 ，download 咗落嚟又 download 咗佢。有部咁嘅機，咁嘅機喺度，咁佢係咪咁樣無啦啦令你損失嘅幾個兆？ 唔係呢個咧，即 係話實際啲講，即係我 download 落嚟，我唔代表我會出聲咁話，會買睇多。 呢個仲唔係重點啊？有嘢就係以前呢個其實都政治幾政治面嗰陣。以前啊，老翻年代啊，啲人佢就話你攞翻老翻 game 啊，攞翻點啊，損失幾多錢嘅？我講話就係、是，就算你冇老翻，都唔代表佢哋會賣噶啦。即係話就係、是，佢哋玩老翻，你冇老翻啊？唔賣，即係事實上嗰啲錢永遠都唔會係你嘅。 呢啲老掉牙就 唔講啦，呢啲 唔係即係損失係有，但係唔係咁計法咯。即係我個小夫話你要調整咯，即係咁講。 主要係個佢真係喐到 Google 會有少少影響，因為其實好簡單 ，MIA 仲喺度，都仲響樹，你仲可以喺 Google 度 search 到佢。因為但係調翻轉漫畫單咧，就即係佢就成舊又真係單叫做，同埋仲有件風評被害呢件發生少少，因為呢個商業社有本雜誌叫做《Manga 單》。然后就风评被害， 躺着又中枪， 躺着又中枪，啲人系上佢 Twitter 官方 Twitter 真系嘈娇佢， 咩摩斯摩斯 policeman 咁啊， 即系咁啊，几戆 Q 居吓， 无啦啦，因为嗰系 即系惨啊，即系租房做唔到佢做到噶， 然后仲有个应该就连带的噶啦，咁就呢个 Ali Tube 应该叫咩 Ali Tubi 啊，应该咁读啊。專 up 動畫西嘅其實我聽都未聽過，不過 我即係其實今次又聽好多西係我完聽都未聽過 嘅，係咯，突然間聽到。 咁嗰邊好多地下嘢就 即係應該淨係屏蔽啫，就我唔係好 sure 因為因為我都冇用開不過最重點咧就係醒手對我影響係零啦，先講，因為係我自己本身唔會用啦，但係有個唔知點講啊。唔係好佢個影響就係、是，然後有人走出嚟話佢哋令到我做唔到嘢。咁最緊要嘅係講咩人係講呢啲嘢咧？做動畫嘅人，啲動畫最下層做做原畫做動畫嘅人， 做一份事。 佢哋有時需要參考某部動畫的時候咧。 系， 原来其实佢哋都系揾啲 地下渠道， 但老细就去参考翻啊，当年啊边套动画咁样做啊，我参考翻。 唔系咁方便发展啊嘛， 嗰啲分镜系如何，或者系我甚至系我要致敬佢嗰阵时，我要点样跟翻佢，又或者系有啲咩地方要参考一下， 即係你大家知動畫呢啲分鏡脈絡呢啲嘢，其實好多時 都係揾翻啲資料參考。不過即係多句，即係作為一個製作者，好正常啊。咁即係免得過就唔好煩，最將佢加翻最方便方法去搞噶啦。呢、這個就 個西就我啱啱篤落去502，我相信仲存在的。咁如果502嘅話，應該相信仲存在嘅。不過就日本就入唔到啦。咁我相信係屏蔽咗，我唔係好 sure 啊，可能係其實邊人 因為因為好老實講，如果計正真係去問翻出即係個漫畫商，即係或者原作嗰邊攞咧，我諗都啲來回時間都差唔少嘅。即係如果即係其實即係要趕到時間去快過，即係無可避免都係要揾啲地下手段咯。我覺得係 切，咁我又唔介意拆开少少讲啊，好老实讲，即系等于我做杂志嗰阵时， 唔系啊，因为 你估我啲来源个个都系正途嘅咩？你问下啲香港代理几咁勤力咁做嘢先啦。 系啊，佢哋自己都分得不闲啦，就唔好话啦，真系 纯粹断股冇戴头盔啊！日本我都唔会好多人攞正途啦， 即系暗地里做，唔会讲俾你知啫嘛，即系唔会想头上面啫嘛。 再重申一次啊，用于新闻报道系唔会侵犯版权嘅。不熟在香港的版權法入邊，不過就如果你攞嚟動畫製作，其實就應該唔計落去嘅。咁 唔係咁，你計正好多好多嘢都係犯法噶啦。但問題係，即係你時間得咁多，你真係以正正途嚟做問題、啊。 有啲嘢就係你打得太正嘅話咧，就有啲我覺得有少少回力標嘅感覺咯。即係雖然係漫畫嗰邊嗌嘈，跟住就封西，然後燒埋落動畫，然後動畫製作咗嗰啲嘅製作者，然後買咗嘢。 係啊， 咁、當然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就係、是、其實包括我哋在內海外組，基本上九成都係呢啲地方度攞翻嚟㗎啦。 啲梳士，即係漫畫本身梳士啦，跟住可能動畫化之後你要揾 動畫就近年好少少，咁就有翻啲 踢粒啊， 有啲直情收唔係咁咩？ 即係俾聽障人睇嘅踢粒。 哦，唔係嗰啲，講緊話動畫就好啲，係講緊有啲單影片西啊嗰啲嘢會同你買，即係邊個我唔同佢賣廣告啦嚇，就係、是、大陸嗰啲啦，就香港其實係冇啊，得你除非你將撈個舊嘢當計埋落去。台灣有動畫，哎呀，都講就算啦，動畫風啦，咁就叫做有啲叫做可以，現在就開始叫有少少可以正版嘅渠道，但係問題就係、是台灣還好，大陸嗰啲你知佢得閒無事就屎忽閒就會同你封一封啊嘛，即係咁啊，佢咁而且有好多時會 cut 嘢啊嗰類嘢，變成正版動畫反而會有損失，咁會邊個咁？所以海外組就比較麻煩啲啦、啊、不過唔緊要點解睇呢樣嘢，其實係要楞多下一個新聞嘅呢單，我諗大家都可能聽過少少㗎啦，就呢個大陸呢、這個月經道就咁又走走出嚟話要 反貪腐，唔係反腐啫， 反腐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同反同呢個同性戀 BL 單尾，佢呢支槍就好明顯向對住係二次元 BL 去射嘅。咁但係當然佢順便就射埋呢個現實世界嘅同性戀啦。 呢單嘢我冇乜留意，因為但三平均每一個月一次啊嘛，呢啲嘢。 誒，啲姨媽到嘅嘢咧，其實本來就冇乜值得好嘅，但係今次咧竟 然即係咩啊？一月一世風，三月大風。 即係佢出單嘢出咗之後，應該唔到一個禮拜就彈翻出嚟話人民日報大彈出嚟話呢個我哋同性戀唔係病，我哋呢個支持，好似冇講支持同性戀啊，但係佢最少話即係話比較相對比較正向少少，總之冇否定過同性戀啦。咁佢又彈翻出嚟講呢個嘢，你好少見大陸咧會跪。會縮，唔好話跪啊，縮啦，好少見佢會縮嘅呢啲咁嘅政策。通常咧就係我唔打咪算玩好多咯。 唔 係 當冇， 我唔繼續打壓你就算玩好多，應該咁講。但係今次就佢真係人民日報嗱，今次就今次堅係網真係官方啦嚇，佢係講喂，其實我呢個同性戀唔係病都好多年噶啦。你啲改口风，因为大概隔咗几日咯，超过三日，唔到一个礼拜，我印象中系咁啊弹翻出嚟，因为嗰下其实当时个反扑都几大嘅，即系你好难，你因为好简单，你好似之前你禁色情、禁乜嘢，话手游啊乜嘢嗰啲，其实大家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嘛， 好少會有大規模去做，因為呢啲嘢點講啊？你一嘈，其實你微博又好，微信乜乜嬌都好啦，都係即刻俾人封噶啦。但係而家好多人話：你封咪封咯，你封都好啦，我哋要照講。即係變成好多人係點講啊？唔再理你，你封你封我咪有得你封，你封我都要照講。變成就係你刪都刪唔切啦。即係有少少個突破口喺度啦。我唔知係突破口啊，定係呢期中國開始唔見啲道路自信唔挑見曬啦嚇。咁啊～变成 冇嘅，即系某场战争之下，即系可能受压，跟住又要揾人求和咁样。诶， 新兵嚟睇下啦， 系啊，唔知边个啦，总之你有新闻留意新闻就知噶啦。 总之就是顺便闹埋少少，都系关呢个老番事的。啊，仲有一个仲有一单就我觉得好得意啊，纯粹系应该你。電腦病毒大家知啦嚇，唔知大家有冇領過啦嚇。其實我就呢、這個，其實我上咗廿年行都係領過一支咁大把。即係佢嗰個新型勒索病毒，即係之前佢咪話嗰啲咩鎖你個 file， 然後要你俾幾多 bitcoin 佢，或者其他呢啲 web money 啦嚇，去俾佢，然後佢就同你解鎖啊嘛。呢次呢個唔係，佢係要你玩嗰個絕地求生，要你玩一個鐘頭絕地求生。咁就跟住就同你解锁 咩嚟噶？ 即系我咧呢个新型病毒 ，OK， 好虐待啊 ！OK， 搞嘢， 唔系咪即系要咩啫？系咪要 sell 客？所以即系要个时数 pick 或要赚出呢个游玩时数，即系佢 sell 客话你知有咁有我有咁多 pay 啊？ 咁我觉得好奇怪，我觉得系纯粹系点讲？其实因为点讲啊？因为讲翻好古早嘅年代啊，即系讲紧系 Windows 3.1 啦，唔系95啊。那个年代系讲紧，其实有啲佢好大部分嘅病毒咧，其实冇咁恶意噶。佢同你讲，佢行过嚟同你讲，哦，今日系咩？几多个机友人系个作者嘅生日啊！各位祝我生日快乐！即系佢可以喺你部电脑入边弹个咁嘅 message 出嚟，跟住就冇嘢噶啦。其实纯粹就系咁弹出嚟，就当玩下咁样啫。我觉得呢个系咁啊，有啲翻古早嗰种玩法啫嘛。即系嗰个佢用佢个图恶作个途径系叫你去打机，所以令到你撕纸粉啫。咁啊。咁啊，下一單啦，咁啊，咁啊，都講到有單，又有間我其實我唔記得幾多間嘢叫咩 ，Fan 應該同妖精嘅英文啊 ，FA 什麼咁啊 ，Fairy 啊，咁個就你講 game 名，你會比較有隻窗子秘方間公司，俾人收購咗，跟住隻手機遊戲，唔係手機網頁遊戲 ，DMA 或者網頁遊戲，就跟住同你講五月節。然后前几日就同你讲佢要开新 game， 事前登录，全部嘢一气呵成，好似个零两个礼拜之内发生晒，咁啊纯粹系睇一睇有嘅单位有嘅存在。 讲起古巴拿先啦，全球最 好嘅呢个就系呢个朗报嚟嘅，呢个就200万啦，呢個 Bala 個銷售數突破200万， 係一般去咗， 全部包埋，全部加埋， 哦，包 完十八，有十八咁 包曬所有版本，包實體，包你嘅咩所有嘢加埋200万 ，Steam download 嗰啲啊， 係如果我冇記錯，我冇印象錯，200万應該係超越曬所有腳路 game。系啊，佢嘅game市场系咁乱世啊！我哋 系真系咁细啊！你七位数已经系咩嘅？已经系吓死人噶！ 之前讲 grow game 的时候就唔系讲 H game 衰退嗰阵时讲过啦，唔好话而家，就算全盛时期 六位数都 过到十只手指数晒，过到十万数嘅系讲紧系点话年代级嘅大作，唔系年度，因为年度大作可以系5-6万就攞到年度第一噶啦。咁你谂下200万。雖然是系列加埋咁有啲有少少屈機嘅，系列唔同版本加埋， 你拆翻開地都恐怖喎，即係當幾十幾十咁去。 因為全張紙佢一來佢多國語言版本，又係去 Steam 平台啊嘛，擺咗。 啊，呢個其實係一個啟，不過你個可以講係啟示好咩都好，我哋之前講。講 H game 嗰陣提過咯，你行出日本個市場，即係好簡單。LEGO Pala 其實係唔係一隻非常優秀嘅 game？ 老實講，故事唔係好特別，好特別優秀。即係算 OK 添啊，只係 OK 啫，畫係靚嘅， 即係聲都 OK 嘅，即係點講啊？佢以作品嚟講都係中上嘅，甚至唔會係頂級嘅嗰個程度。點解佢賣到二百萬啊？基本上你真係可以話全部都係行銷嘅對外行銷 Steam 嘅影響 ，Kick 卡全部嘅加埋。 夠平 誒，同埋誒咁佢賣咗幾多？因為佢作者嘅因素，佢中港台都賣得特別多嘅。咁呢個關個作者因素事嘅，咁但係就算你點，總之就係講緊呢個基本上你要上到呢個數咧，係真係呢個關行銷事，就同嗰啲 girl game 廠商講，其實 girl game 嘅市場係放眼全世界都仲原來都仲買到嘅，哦，都仲可以買到呢個數啊，二百萬其實係一個幾恐怖下嘅數嚟嘅。即係好簡單，我俾個例，個數例就覺得啱啱突破咗嘅呢個《Manhunt》啱 packing 版過咗200万，淨計 packing 唔計 download 版。 不過《Manhunt》賣咗幾耐冇時間唔同嘢。 喂，《Manhunt》係世界級嘅 game 嚟㗎， 都介紹唔同嘅，因為《Manhunt》貴好多，咁咩就 唔係你佢不嬲唔平啊？唔係你咁啊 ，full game 嚟㗎，佢雖然佢有啲 packing 有啲外傳啊嗰啲嘢係平啲，但係其實貴㗎。就見到都好簡單，你 packing 賣200万，我全球我記得好似係500万啊，呢個數字唔係好 sure 啊，但係你諗下，喂，你講緊係全世界級嘅 game 幾百萬，你佢俾你 Copala 可以賣到200万，雖然唔係一代啦嚇，但係都好誇張啦，即係話俾你聽，話俾啲 girl game 廠商、H game 廠商都好啦，你困喺一個最力頂盡得5万、10万嘅市場入邊，同一個可以賣到100几、200万嘅市場。你揀邊個？ 唔係重點，其實唔係話嗰先係諗辦法擴張市場，唔係已經賣唔到。嗰陣就因為佢有中英物日版，佢又可以輸啊嘛 ，K 卡個 platform， 咁大家容易買到嘛。 係啊，咪就係講緊其實 買個途徑真係個途徑用傾。 因為講緊係而家Go Game 或者 H Game 嘅市場其實已經係萎縮到，我哋而家係諗到個倒數緊個幾時死㗎啦。在同一個市場入邊，其實佢哋兩個同一分類。雖然你可以話咧，嗰把啦同傳統 H game 少少唔同，但係有幾多唔同啫？原組版咪又 我都係嗰少少途徑唔同。 原草版都係一隻盲拔 game 嚟嘅啫，原本係完全係一隻冇 M P 嘅，但係佢可以賣到咁嘅數，咁即係等於話咧，喂，你都就死啦，不如你啲廠試一試啦。所以你會見到近年。尤其是近呢一年啊，2017、2018年啦，你會見到係多咗好多廠商係向外行。兩 隻啦，出咗啦，我有條板叫 Crado 又出海外。 咁 Key 咧就兩三年前就已經係海外進出噶啦，佢嚟埋香港啦，唔記得咗啦，即係啊，佢Key 都係因為LEGO Bala 成功之後，同一個海外代理嗰間代理，我唔記得佢叫乜嘢，唔係 Sakura。佢有間海外代理去點話引戰啊，或者什麼啦，總之係商業嗰啲，大家明啦嚇。佢叫佢問佢哋，喂，你試下海外市場啦，因為當年曾經台灣係有個都幾有米嘅宅，係講到明，佢曾經同個 Key 社問，我要海外代理權，中文版嘅海外代理權。你要几多钱？即管开声就得了。对方系 Key 系拒绝咗嘅。当年呢、这个讲紧，当年系讲紧系2002、2003年，咁零几年嘅事嚟噶，十几年前嘅事。佢就讲紧呢个问题，当年系一口拒绝咗嘅。咁但系而家佢就走翻出嚟，即系真系个 时代唔同，唔系 时 代。唔系嗰时日本养得起佢啊嘛，而家发觉养唔起佢个，唉。 咁 即係有現實嘅問題嘅。 咁所以就係、都係我覺得都係個標誌咯。佢件事本身反而唔夠個標誌性咁重要咯。咁啊，雖然都聊到呢單嘢，就上次都提過噶啦。咁都差唔多。咁啊，下一單新聞啦。咁下一單咁都係講 game 啦嚇。呢、 這 個 Sega Fest 呢、這個唔係你講 Sega 先啦。 嗱 ，Sega Fest 咧其實係佢喺之前喺前個禮拜就喺路抽筋。抽完乜嘢嗰只唔知咩名，我净系记，因为嗰一日我成日经过，但系从来唔知嗰咩名。 世界级？ 唔系喺澳洲咧，嗰座高楼大厦。 哦啦，喺 Peninsula 啊。 Peninsula 啊。哦。 即系澳洲 啱啱。哦，街角好大个广场嗰个啊嘛，嘅地下。 中间广场噶嘛。 Peninsula。 咁搞咗个event，咁公布咗几多消息？首先就系沙漠 remake PS4，跟住 Mega Drive Mini， 嗱记住啊。出面街會買 Mega Drive 嗰部嘢，Sega Genesis 嗰部嘢，唔係 Sega 自己出噶。 佢但係佢我睇佢公布暫時公布嘅資料，其實都幾大鑊嚇，因為佢揾到嗰間廠咧係專做啲廉價點講咧，廉價模擬器嗰類咩乜嘢實體模擬嗰類乜乜乜替換機啊，我唔記得個名叫乜嘢，總之就係專做呢類咁嘅廉價，係廉價低質嘅機嚟嘅，並不是一個好嘢嚟嘅間廠啊。就做慣呢類嘅，就未即係佢如果佢用翻同樣嘅套路咧，佢將來嘅成品未必會夠，未必靚。咁啊，當然呢、這個靚啊，當然包括好多嘢嘅。第一就係你模擬器其實可以做到個畫面嘅改良啦，你即係點啊？執少執翻少，略用嘅運算能力令佢執到個靚少少啊，提高啲解像度啊，即係 upscale 啊嗰類啊，佢可以做到呢類咁嘅實體機係可以做到啲咁嘅嘢嘅。但係呢間廠係從來唔會做啲咁嘅嘢，通常都出嚟有佢嘅，同嗰啲兼容性會比較差嗰啲類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啊、有啲擔心啊其實。 嗱、 啊， 跟住咧就英大戰完全新作，但係咩平台唔知，總之話就達 太子 九年 啊。系连个系唔系揾翻阿藤岛都未知， 冇人知道，即系今 次可能全新嘅机会，即系 唔系肯定全新。 港井 港井 都唔嚟，港井都唔嚟，好似可能系。 港井就有港井个名都好似未见到出现。 嗱，好老实嘅，我觉得佢最好就系咩？全部冚念重连啦。一来呢、這个我已都讲过就系、是，呢件其实系已大佬已经廿年啦。 你揾声优翻嚟啊？想问 唔系声优可以唔系系成个系统啊个构思啊？ 啊都系啦，个 structure 都已经系廿年前。 追唔上而家嘅盟世代噶啦。总之你而家咪就系、是，反正啲廿 太。冇，但系你变咗变英大线变，你变咗新世代就变咗 idol 嘢咯。如果咁讲， 我觉得我听翻翻嚟最大嘅就系放死佢，唔系又系手机上面出啦。 啊，依、這个 系啊，我都咁估啊， 因为手机。搵钱啫嘛，真系有老实。 咁你谂下只 CC 赚咗几耐钱？虽然而家咧，其实系个人气退咗好多，但系成本回收晒， 咪翻晒嚟咯。咁又继续行落去啫嘛，行到行死为止嘛。 赚咗钱肯，即系你可以谂下只 game 原本话出第一章，而家出啱啱 七点五章， 都应该系七啊，第七章。 七点已经系 OK。 咩？你咩第三章？你真系好耐冇读过只 game。第七章啦，而家系之前原本话第一章，第二章本来都冇唔喺原本企划入边嘅。你谂下只 game 唔系真系非常之好赚，但肯定系赚钱。 有一赚落去 啊，所以 唔系好大期待，因为即系嗰句咯，手游 game 可能性好高，仲要极高添。 我又唔会好，我又其实我作为一个玩咁多手机 game， 我又唔会好排斥嘅。你做得好，我真系唔介意。 但系我觉得私隔系唔会做好嘅。 咁我老实讲，我点讲啊？当然你搞个机战咁嘅款就真系 唔系，我都睇你嗰间边间公司接嘅啫，即系唔乜？你如果唔系Sega本身嘅话， 你唔系都系两间啫嘛？佢Sega个 Sega Network 同Sega 本社，我谂咁大个 project Sega 本社唔会唔插手啩？ 系咯。 咁我谂应该就唔使太 擔心。如果睇 CC 个成绩嚟讲，我都应该唔会差到边嘅。其实 即系佢，因为佢点啊？佢唔差个机战，我已经系买得噶啦。当然有人会，有人会话，如果系机战咁嘅级数，会俾人屌老母啦。 因为关键点解我手头即就系家用游戏，谂下《战神女武神》， 即系点样讲啊？点样讲啊？即系我唔期待 CY game 个级数，但系起码俾到佢系咯。 系啊，《战神》冇咗点就《战神女武神》remake 版 Switch 出，而《战神女武神四》好似今年秋天会迟啲出，都会出嘅。我唉，好在我买 PS 4版啫，我等 Switch 版喺街玩嗰个啫。 冇，但系好似听闻 PSV 收皮系嘛？ 呢个大呢个 PS。 我刚刚留咗点，仲有少少嘅咁补充埋嘅就系 CH 喺 Switch 即系 Sega 呢部聊戏啦，喺 Switch 暂时知道就 Thunder Force 啊 ，Thunder Force 四同埋。 咦系？ 梦幻之星一唔一定。 又话时话啦，大家买咗纸盒未？ 未，冇时间砌。 O、okay, K， 即系得个睇字又系，即系 机都冇买。 香港广告出咗，系咯。 出咗。但問題屋企邊個地方砌啫？邊個時間砌啫？ 係都估到噶啦，即係啲大忙人真係冇無聊時間去做係咯。 咁啊，講翻啱啱睇咗少少，但係未睇曬嘅手提機啦嚇，呢個 係咯，好似係咪？ 即係 Vita 啦，終於正式宣布收皮。其實係終於正式宣布收皮。 我好似冇留意到， 唔係 Sony 宣布收皮啫係嘛？ 係官方官方醫生同你講病人死亡。田叫护士田子嗰 只，即系咩啫？佢唔做，再唔做支援啫。 神早就变咗植物人啦。即系话呢个讲紧系三四年前就已经讲紧，嗰阵时仲未 Switch 仲未出啦， 就已經講緊PSV 唔會有下一代。 即係點講咧？佢嘅最對手唔係反而唔係 Switch 咯，其實其實係一大堆手機，一大堆手機遊戲咯。根本手機遊戲都做曬所有衰嘢咁滯。 或者應該咁講啦，喺個手機遊戲嘅衝擊之下，佢冇做到正確行為，即係冇做到正確嘅退應，令到個市場收縮為收縮萎縮，然後收皮。或者當然係話咁 Sega 其實都唔係好自在手提機嘅市場，即係佢。打贏都打輸咗咯，佢個市場亦都越嚟越細，咁佢都唔想喺個泥沼上面打，因為呢個幾年前講緊嘅啦，因為你一部手機最少都要三四年開發，唔係手機，一部手機 硬件啊， 係遊戲機， 個硬件啊，硬件本身唔係軟件啊， 企劃案成立開始去到完，即係推一部機出嚟，其實要三四年嘅， 係啊， 所以幾年前就已經講緊，仲未見到有企劃案的話，就知道其實 已經唔係 應該係唔會有， 已經唔係研發問題，係普及問題啊，反而係。 咁之然後就過幾年之後，而家就正式宣布收皮，係 啊， 因為而家就PSP 到 PSV 隔咗七年 ，PSP。V 到现在又是搞了七年， 是啊， 即是如果他 真的有通搞的话就应该做紧的了， 那么所以他顺便交代一下身后事，那么没什么东西其实因为他顺手给我批判一下他 PSV 的戆居东西 背脊那块板 啊，不是这些当年的就退回去，我讲紧他近年的政策问题，他现在其实他为什么会死，我其实一个原因是没有 game 出，你见个表上面系好似仲有啲 game， 而家仲有个系紧 PSV 出 嘅。我实有嘅， 但系问题就系两个问题。第一，你末代主机特色，呢啲 girl game 同埋乙女 game 移植。咁先唔讲 girl game 都已经系大量收缩萎缩啦，都哪来俾你移植咧？乙女 game 又唔系真系好好大市场，暂时仲未好大市场，咁撑你唔起嘅。咁另外就係、是、剩返個就係乜嘢啊 ?PS4, PSV 同步出兩個版本。 順便出埋出埋咋嘛。 我諗緊呢個策略其實係一個良好嘅策略嘅，原本。原本。如果你做運行得好，好簡單。我買 PS4 版，你可以加少少，即係譬如10% 到 20% 就話我嘅少少係講緊。真係加少少買個大或者個 PSV 元素。 或者係豪華版 packing, 就已經有埋個 PSV 嘅 download 版喺度。即係咁啊，即係咁樣，我真係買一隻 game， 我就可以兩部機上面玩。但佢嚟講，其實冇成本冇太大分別㗎。但佢係硬係要兩隻完全獨立，跟住話最多都係俾個 discount， download 個 discount 曲俾你， 冇 幾多啊？八折。哇！ 其實成件事我調翻轉嚟諗，應該係一個 account 可以開到兩邊 software 先啱㗎。 我覺得你出個特別版嘅 download 版，賣一折兩折，我覺得。頂盡係兩折， 唔係呢樣，唔係我意思唔係呢樣嘢，即係話我可以喺街玩 PSV 版，可以喺屋企玩 PSV 版， 係一樣。只要但係限定你喺同一個 account 上面，即係你因為你 account 係啊，你用我兩個 account 啫嘛。 好多年前我都會鬧佢，有時仲係我仲寫遊戲稿嗰時鬧佢啦。你要我買兩隻 game 玩，用一次次買兩隻，次買同一隻 game 搞錯。 我尤其是你依家趨勢都係嘅啦，即係你出街時間都多過屋企嘅話，你梗係揸住部手機玩嘅啦。 然後你仲要用，你仲要係允許你個兩隻版本共用 save， 呢個俾兩俾一個 唔係一個唔係類似依家手機用一個户口登記嗰陣可以唔同。 唔使講咁多 ，Switch 咪係個 Switch 就係終極解。 啊、 即系 老任就话你听呢、這个就系你嘅终极解，呢、這个 PSV 同 PS4 嘅终极解。但系唔好意思，我做咗啦、你唔跟，你要收皮你嘅事，但系你嘅动作系戆 Q 句 ，save 分开，买要分开，咁边会有人戆？ 唔系你要麻烦到我，你咪出事咯。 即系买另外分开买都。有啲人可能真係唔 fucking 自在，即係几千英只 game， 我脑子大有的是钱，可能有啲咁嘅人存在。咁问题就係、 是、我唔 係 唔方便啊，都係嗰句。 我个 save 唔可以跟住走，我点样两边打啊？ 系啊，你要即係出外面打个打收同我用，入翻屋企又系打得嗰嚿嘢，咁嘥咗两次时间，有冇搞错啊，大佬？ 即系呢样咧就关 set 啊，攞 set 嚟做下例子。即係雖然咧，當然你下下都要廠商自己搞啦，其實好戇居嘅。Sega 嘅 Diva Project Diva， 雖然佢係點講啊？雖然佢個兩隻 game 係要分開買嘅，但係你可以將 PSP 或者 PSV 喺你邊袋啦嘅 save 車翻落去，車落去個 PS4 度，去個進度個繼續。 即係咁啦，你最少你最最最起碼要做到呢一步。 但廠商做自己做嘅，唔係佢做嘅。 你靠廠商咪你只能夠做到呢一步咯。但如果你 PS4 本身支援嘅話，你就可以喺個 PSN 嗰邊搞呢樣嘢啊嘛。因為你 PSN 早八萬代就已經有雲端 save 嘅啦。咁你做多一步就係令佢兩個同步 save data 嚟嘅啫嘛。係 啊。 我 OK 啦，唔批判太多呢、這個講新聞啦。 講太耐啦，呢、這個、okay. 我都屌咗成四五年啦，即係我成寫遊戲稿時已經屌佢 啦。好咁呢個都係屌嘅，呢、這個都係屌，都係關 game 事。呢、這個 EA 重組管理團隊，即係主動抄翻《星戰》嗰單嘢出嚟，話我哋以後唔會出現咁嘅情況。即係可以講，即係其實老實講啦，我睇翻《星戰》個系統咧，我又唔係覺得佢有幾咁吸金喎。我真係覺得又唔係。 因為平時咁衰，佢已經平時咁衰格㗎啦。 唔係呢樣嘢，係我覺得真係鬼佬係完全接受唔到咔嚓 game 呢個概念，佢哋係接受唔到呢樣嘢。 呢博士 係啊。即係佢，我覺得佢哋唔接受呢樣嘢，所以先 E A 先喺嗰度。好簡單，你睇下其他 game， 好似呢、這個都係花邊嚟，不過又提到 F C O 嗰單啦。好似 Polygon 嗰個站嗰個西橋，就係話呢個有 F G O 出尾版，咁佢哋有人Polygon 就出評論話隻 game 幾有五 game 貨金地又乜乜七七。咁當然啦，就是、因為佢哋未見過啲真正嘅恐怖嘢啦嚇，所以 關布 關布個咔嚓率其實係 OK。 唔係新年嗰下嗰個你要咔嚓， 即係相對叫啊 FGO 真係未算最大鑊喎，雖然 1% 都幾恐怖啊。 唔係係咪要再講翻先啦 ，Girl 啫？之前 艾玛都系3%-6%喎， 啊唔系 ，collection 讲真 cut 柴嗰个问题， 我呢个真系好古早啦 ，OK 嗰个仲 系啊，你话地狱有火金地狱，我觉得系呢个咯，其实系 仲未系，我真系见过好过分嘅都有，但系通常都俾人通常都控唔起啊，真系太过分会出事， 我梗系啦，即系你货到， 我觉得纯粹真系鬼佬唔习惯呢个咔嚓 game 嘅 走向，因为佢货金系最嗰啲就咩买武器，即系梗就买打劲啲嗰啲啫嘛， 我覺得主要是你佢可以接受 pay to win， 其實鬼佬係好接受 pay to win 嘅、 啊。 問題佢唔接受 random， 即係你又俾錢，一定有件嘢出嚟，一定要掂嘅。你冇考機嗰只。 我唔係啊，唔好考運氣。 呢個咁係打玻璃渣咁中意 RNG 嘅啫，隨機事件。OK， 我係點解要燒有玻璃渣？因為我順便睇睇呢個唔算係好大的新聞嚟嘅，不過睇一睇玻璃渣隻爐石戰機啊。即系 card game 嚟噶啦吓，佢近期出咗张新 set， 就其中几张卡嘅互动加埋嚟，系会出现无限连锁，佢可以同一 turn 之内行30-40分钟，可以一根可以最夸张嘅话可以去30-40分钟，即系因为佢冇一 turn 嘅总时间限制，呢、這个 Shadow West 就有呢个限制，一 turn 总时间1分钟。你超過一分鐘嘅所有效果強制停止，佢有個咁嘅設定，一個封咁嘅尾門，但係爐石係冇嘅。結果咧就係佢出咗機，佢張卡彈落嚟，跟住咧佢會另一張卡嘅進場效應會做到啲又有呢樣嗰樣，而且佢每一個效應都有個幾秒鐘嘅動畫喺度嘅。咁嗰陣就變成做嚟翻嚟翻去，一日我見到幾個實況主都係咁啦。你搞掂未啊？搞掂話我聽啦。跟住真係離開咗個畫面。跟住睇嗰陣就見到，即係佢通常係一個遊戲畫面，一個實況個 cam 畫面㗎嘛。 唔係慘過，真係慘過當年機戰 loading 喎，咁交法。 大鑊過啊！係講緊佢 係咯，當年機戰都可能都係3-4分鐘一場戰鬥， 可以連續撈幾分鐘都係佢自己喺度自動喺度跳嚟跳去， 絕對我你落攤 冇得跳， 一直我回合， 即係幾戇居下。不過玻璃渣 RMG 撲街呢啲就我諗我對我嚟講唔係新聞嚟㗎啦。OK 啦，咁啊順便睇一睇啫。咁好啦，咁下一單啦嚇。 一單講嘅係唔同遊戲嘅嘛，就高達。电剧场版新嘅三个剧场版宣布咗，发表咗啦。 我咩百家仔动画化啊？ 嗱，首先就系那 diff 啊 ，NTR 啊呢、這个 ，NTR 就佢话系 读过咗 NTR 一年后嘅 UC， 跟住就系海闪蛙杀位剧场版，跟住之后就 UC 二，可以2019年之后嘅剧场版嚟，都系咁咧。 仲有一套咧 ，UC 嘅 UC 续集啦。 嗱，闪蛙杀位啦，你讲啦，呢个系副嘢作品啦，唔知佢点拍啦。 問用翻重點就係、是NT 咧，因為佢要話明係 UCL 年後嘅，而其實佢依樣有一樣嘢辣著咗我就係、是，佢係劇情簡介，因為我喺網頁個介紹話 NT 就一年後，雖然爆咗，不然爆咗咩新人類嗰咩成年新人類論，但係先世界冇變到。我睇完之後就，你成個 UCL 搞咁大壇嘢， 係啊， 而爆出嚟發現到原來啲世界都冇變到，我頂你個肺啊！ 係啊， 因為 UCL 最大騙局啊嘛呢個， 即係。呢、這個係跟住咗嘅又去，我唔知道我而家係 NT 定係 UCE 啊？係《福者情吻》寫劇本，我聽到嘅就得啦。呢條嘢唔使睇，呢條有似 UCE 個劇本，再加埋嗰個咩 3D 啦，下航股呢個編劇咧，係我列為咧就一見到佢名咧，我絕對會睇嘅。我跟以為同大河一我都會睇，但呢個絕對會睇。呢條嘢係冇我智慧，我啲劇本嚟講 都唔係。但係佢見佢個表。那個表係咪其實係真係咁定係定嘅？ 知啊，而家未知 嘅。因為嗱，我睇個表，佢話最遠去 F 91嘅。即系博翻喺 F 91嘅，可以系。 睇佢 cut 咗 custom 添，直情系 custom 唔知。 系啊 ，custom 就无望嘅，如果咁样 话嘅话。而家嗰啲博 custom 好过啦，咩闪开晒，咩闪开晒我冇意见嘅，但系 都可以嘅。但系即系我对 custom 嘅期望值多过海贼位咯，其实。 不过海贼位呢样嘢佢只系副嘢，少数地副嘢嘅高达系冇动画化。大佬佢啦， 冇，但系点样讲咧？依家先嚟动画化，好似点样讲？ 咁跟抌佢而家冇货嘛，你四围抄嘢出， 系咯，即系插埋仓底货出嚟。 咁我觉得好正常嘅事。你点讲啊？佢新梯图即系出新嘢，出一次写 都系标辉堂咯。新嗰套又系砌机。 我觉得佢辉仲好啲添啊！起碼我呢樣嘢都冇乜智慧，冇乜內涵嘅。好佢乸係有內涵的。 冇啊，唔係專門原嗰咩啫嘛，砌模型嗰種咩啫嘛，嗰種原本嗰樣嘢啫嘛。 咁我講佢出乜死嘛，係講緊你 Ace 啊、蛋蛋啊，蛋蛋 OK 啊，仲好少少啊。 姑爺仔咯， 就係呢個姑爺仔啦。佢到而家仲係俾人笑緊嘅。即係未有新一套作品之前，我哋因為呢套嘢都有排俾人笑嘅。 我好似话又宣布有新嘢啊嘛，嚟紧、 啊， 但唔知咩事咯。 好似全民 O 啊嘛，唔系我哋 O 喎，因为 O 起码个招牌未，起码有新嘢喎。 全民系 O， 但系水岛好似间接否认咗咯。 唔知啊， 我因为而家 O 即系佢讲到好暧昧嘅。 佢话零零嘅话，其实调翻转新嗰套标飞塔用零零嚟做座机。都，我覺得已經咩啦，已經用咗， 不唔知啦， 係咯，你再係零零嘅話， 當年同水島講嘅係當年嘅人氣同而家唔同，即係已經不一樣了，即係總之，即係呢個幾咧，我好多都萬種解讀，所以係咪真係否定咧，都唔係一定嘅，但我覺得佢係否定咗嘅，佢屌，如果蛋蛋係要再出過啊，佢。梗系趁佢十周年就已经 年头要做，上年要做啦。你见即系你依家 最少你上年要公布啦。 私心净系讲，你我讲咗嚟，即系我都系冇嘢好讲攞嚟摄位咯，真系。 所以你都系讲佢十周年个十周年企划，冇理由即系冇理由而家先话咧。哦，而家十周年企划压轴，我唔好信。 都系出都系咩啫嘛？讲我十周年，跟住出个新模型啫嘛，冇啦。 嗱，咪话你真系要真系会出嘅话，就肯定系跟埋十周嚟个企划一齐，最后 冇心搞啊，明显系。 我话你听，我要出，甚至系应该十周年就应该要出啦，咋？ 系啊， 应该要见到嗰件嘢啦，声都冇就。 我觉得好大机会新嘢，又系新嘢，系试咯，撞咯。我见你好惨啊！即系你唔好话动画，连模型都冇得卖。 我个人嘅观点啊，唔系关个个嘅事，我就觉得。我宁愿你出新作，然后扑咗街， 系噶， 好过你无限翻兜，无限翻兜，我真系连兴趣都冇。 依家最翻兜咪先咯，即系先仲有剩余价值啊嘛。 虽然对佢对 Bandai 嚟讲，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啊，但系对作为一个读者， 梗系啦，句句话玩具。 我真系宁愿你出个新梯图，跟住炒翻又好。 啊，不过我又讲，我哋安全讲系孤儿啲模型都唔错啊，即系叫即系做。 孤儿算啦，孤儿就 系啊，即系新嘅。 你孤儿已经超越咗咩咧？他存在噶。 即系我而家系三不时，我见到呢个团长嘅背影。 嚟偷， 唔系嗰个就冇计啦。即系最尾俾人咁搞法。 唔系，依个已经系超越咗，话好唔坏纯粹嘅嚟偷变咗个。 即系超实谂啊！ 即系游戏就我就系你都讲咗动画，继续都系讲翻动画啦吓。即系呢个大家都好中意去露营，然后唔留底。 有咩事露营咩事啊？ 这个山梨院啊，个舞台喺山梨院噶嘛，嗰边嘅露营场，据说呢、这个比呢个去年同期暴增三倍， 暴增啊，系啊，多只多只露营啊嘛， 因为冬天冇人去嘅正常， 吓系啊，唔系、啊、多只多只士马链咯， 唔系冬天咪可以十个月，因为 多只士马链咯， 三倍咯，嗱唔好嗱唔好理咁多，起码山梨都有佢自己嘅专属动画啦。 唔系，总算有圣地可以去啊嘛，就是、一大堆露营 圣地巡礼就即系，不过好多大部分都系都系去巡一巡嘅啫，就冇去过嘢嘅。 啊，你预咗噶啦，即系你真系乜嘢都冇，净系真系斋露营斋草。 咁你个乜嘢习惯都冇，一件死宅，你就算买齐装备都会出事噶嘛。即系呢个啱啱播嗰阵时已经出过几，已经系好几单啊！ 啊，当然啦，即系你冇准备好足够嘅预防， 影下相，夜晚走咪算咯。 系啊， 其实对佢哋嚟讲冇所谓嘅，反正你都俾咗钱。 系啊， 佢系唔 fucking care 你唔过夜嘅。 系噶， 虽然好似唔过夜平啲嘅，但系都好过，但系都好啊。即系你都有、 啊、 都有生意啊！ 过唔咗我俾咗钱，系 啊，收咗就算噶啦，系仲要唔止一两个几个。 嗱，今次而家咧就咩？沙尼终于开始有啲嘢同人讲啦，因为隔篱几个月都已经有动画化咗啦。 即系等于赵津市点解咁中意 Love Live？ 就系 真系带动到经济喎，大佬。依家水渠盖都要咩啊？都要印佢哋个 logo 上去啊！ 所以咪话咧，呢啲关钱事嘅，大家就好识做噶啦。 好啦，而家剩翻只群马员点算咧？ 仲有一单咧就算系关动画事啦，就呢个 PAWS 出呢个电子书，自己出自己版。 终于学惊讶而发啦，开始走 惊讶嚟先啦。屌你 PAWS 系点讲？由立死嗰下就抄就唔好话抄啊，下下都跟真系惊讶嚟做乜？佢就咁咩？佢真系完全走翻佢条路线，想做另一个惊讶嚟出嚟嘅啫。佢真系 做另一个惊讶嚟，好过做另一个 A 一嘅 A 一唔系话做到。 咁 A 一就点讲啊？呢个 唔系咁你调翻转，咁你调翻转，你抽惊讶嚟之余，佢真系做到佢特色嘢啊嘛。 唔系佢应该就系做， 即系做得难度。我觉得即系算系地方振兴咯。 即系 做咗几次都系。 佢以佢本身所言，佢要制一个执高薪做重嘅话，而你跟 N 加嚟嗰套，我觉得系正确方向嚟嘅。 啱添。 即系你睇 N 加嚟近期。其实点讲啊？就算剧本通常都不怎么样， 但系动画嗰方面作画， 但系最少作画技术啦、啊，其他嘢都系 好稳定定 嘅。边一次佢个剧本都唔错添，有时 唔系真系，即系我除咗剧本好之外，真系做到振经济啊嘛！佢真系好多嘢，即系攞翻自己嗰边啲嘢，即系北陆嗰啲嘢去做背景啊嘛。 相比惊讶嚟，有时讲佢我PH 有时仲会比较 黑有黑添，其实我根本上真系。 我觉得佢最好跟嗰样就唔系呢次，系上一次佢抄佢。提供住宿同埋月薪制呢两样嘢 啊，系啊，唔系咁佢始终都系远啊嘛， 真系系咪？ 头先讲过嘅南丽市近白川乡嗰个位，你有咩地有咩车落过入去到嗰度啊？ 山登九不拉屎， 佢自己本身远系一个问题啦，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月薪制真正改变， 啊、 即系如果佢哋即系佢虽然而家咧就得嗰几间嘢系咁样做，但系长此下去咧，其实唔系好咁，呢个好似 唔系你唔使下个 继续落去， 下跑数跑一个可能一个月跑成几百张先得个丁士咁多钱。 喂，大佬你可以睇个数系讲紧当年讲紧系咁， 每张 sell 180 yen 啊，大佬。 你月入系45,000 yen，大佬 yen 啊，仆街。 是 yen 啊，唔系台币，唔系港币啊。 即系唔好话港币算高添啦吓，你台币都仲最少都生活 万尺边啊，大佬。 你都系生活到嘅，就喺日本啊。你喺台湾就 OK 嘅，但系如果你几四五万台币， 生活到噶。 你喺日本都勉强生活到嘅咋？喺日本屋租都唔够你交啦。 系咯， 即系讲紧咁你如果你系出翻月薪制，有翻十零万。即真系十零万，其实都 接近 20万 噶啦，接近20万都好噶啦， 冇近20万啊，近都唔近。 不过一样就系包佢有住宿包两餐， 唔系有住宿咪拉翻匀咯。咁你 就扣，即系咧就算包食包住宿扣啊，即刻嘢其实都有少。 唔系如果住宿佢俾到你嘅话，你悭翻唔少。 我觉得好似13-14万。好似唔係好好，係算係 OK 啦。你 即係一般動畫師唔計話，即係唔係話。 我睇你可以提供到幾多開支，幫我慳到幾多 錢 開支咯。 睇你邊間公司，你吉卜力，你自保力，你咪俾到17-18万咯。 差唔多啦， 仲要係新手添。不过呢个自铺连先做到嘅啫， 咁自铺连本身嘅营收都唔弱啊嘛。 咁样总之就系佢又逆步逆趋啦，跟住惊阿尼逆步又逆趋， 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好事嚟。 好啦，最後再做一單係朗報嚟嘅 ，Metal Gear Survival 全球十萬、嗯、朗報啦，用啲、啊、用啲網絡講法就係、是、 咩 F Konami 係、啊、啦，即係誒咁啊，咁我咪其實 屌十萬啫嘛，又同啲次 game 差唔多，啲次都好多次 game 噶啦， 我日日飲啦嚇，即 係慘啲，即係低下都要 好唔好？我哋都好唔好都係呢個噶啦 ，F Konami 誒，其實有個關動畫關動畫事少少花生嚟嘅啫。呢個寫日套套叫咩咩嗰套依家點讀啊？我都睇佢嘅。 Darling in the Franks， 我諗就算我睇完套嘢，我最終我都係唔會識套嘢。 法蘭嘟嘟係嘛？咩係嚴上話？跟住 新高集十三話啲人，十三話神作，十四話就俾人嚴上話。 咩事啊？冇睇咗， 唔知我冇睇。 聽聞話係阿十五號，阿十五號夾硬夾硬撳停咗佢。 總之就係非常大鑊得嘢。 點解點解成咬金突然間滑殺出嚟？ 好厲害！ 阻止咗二號嘅某啲動作，即係激嬲咗啲二號 fans。 唔太叻卡啦，因為 呢套嘢自從我發現到呢套嘢原來唔係機人花，而係 表子花咯，我都係 表子，唔係係鬼即亂花啦，又嗰啲嚟。 唔係女爭仔花好似。 趙多知道呢樣嘢唔係，依係鬼亂花嘅話，就我好果斷斬嘅啫。大佬啊，原來頭嗰幾集你話懶係講到啲機人花，跟住原來嚇鬼亂花嚟，鬼亂花多謝啦，唔使。 我呢啲係咯。 咁啊，佢最厲害嘅地方係十三，本來就係大家係好多人棄咗啊，跟住十三話突然間話好勁，跟住十四話嚟就撲到街。然後咧就網 level 上面就慣例的會驗上啦嚇，有鬼佬話要懟冧啲 staff 咁嘅。嗱，依個就唔關板機社事嘅嚇，板機社純粹借個名嘅咋嚇，有豬有頭債有主啊。 即系咁纯粹就睇睇啦，关动画事嘅 呢间都最大咯，近期 咩？仲有咩？ 仲有个算朗报啦，不过就唔系完全关于呢个 Amazon 嘅呢个嗰个叫咩 Premium 啊？系我唔系好，佢 咩啊？唔送台湾香港啊？ 啊呢个就唔系朗报嚟嘅，我先讲个朗报先。 OK， 个就系呢、這个佢个付费会员人数超过咗一亿。 O、okay. K， 一个亿啊！ 咁 Netflix 而家全多一千几万人数 Netflix 咗 Netflix， 啲人突然间依个收费服务突然间好红啊嘛！ 喂，大佬，你要明白，你出即系全地球得七十亿人咋，先一万会员，我谂想我断估呢啲会员唔会有重复亚冠啩。我斷估唔有啩， 你可能有人真係分開用啩，點知啊？我啲人， 我斷估唔會有啊。 但係另一邊咩咯？話俾你知，即係唔知點解香港同台灣被列入咗中國。 然後就呢單嘢又幾得意嘅，其實就兩邊嘅我都聽法，我都聽過我覺得兩邊都有可能。咁官方就行出嚟話你聽系統問題，但你知道官方話系統問題就唔代表真係系統問題嘅。 即係後面有啲包括不方便講嘅理由啦。 總之就係、是、簡單講就係、是、佢 啲敏感嘢唔。 之前日本 Amazon 係寄海外係書 CD 係會寄海外嘅，其他係唔寄嘅，淨係呢兩個書同 CD 係寄海外嘅。但係近呢、這個月啦，就發現一人都陸續發現就係、是。啲嘅變成唔寄海外，而且寫嘅理由係你所住嘅地區唔寄送過去。其實呢、這個嘢冇乜特別意思嘅，因為好簡單。如果你篤 game 嘅話咧，你都見到同一句嘢嘅啫，即係但係佢 只限日本使用咯。 唔係佢唔係咁寫啊，係佢寫嘅寫法係你所住嘅地方不送唔送過去，即係佢係咁樣寫嘅。佢一路都係咁樣寫，包括今次話你漫畫畫集嗰類向來俾噶嘛，突然間唔寄。咁到底係關呢、這個係關呢個上次先咪啱啱講嗰啲違法西事啊，定係佢突然間被中國啊？ 定 係乜嘢？ 佢自己所覺。 官方講就係純粹系統問題，系統升級中更新維護乜乜七七，過遲啲我哋會開翻。佢係講類似咁嘅説話嘅。最後一句就唔 sure 係暗示定係明確嘅，我唔係好記得嘅，已經。總之就大概講係關系統事嘅，咁佢嘅觀點，其他人嘅講法就係、是、咁，但其實咧，又因為咧，我有個美國 friend 都啱做咗實驗，其實幾日前做咗實驗，佢讀書過去美國都送唔到， 所以连埋呢个案例之后，我觉得佢係真係系统出咗问题，出唔到国嘅可能性偏多。我諗六四比囉，我相信佢有六成嘅机会，甚至可能近六成几甚至七成嘅机会係真係系统问题。即係你因为其实Amazon近一年係係尝试搞过佢嘅物流系统嚟㗎。是其实都出过几次事的了，即是我好记得的他。 喂，咁你又我咁讲，你唔搞的话你迟到都要执刀子，到时即是你出即是唔执唔得嗰时唔执唔得嗰时先你执的话就好大镬。技术 会写向来技术更新就唔系新万历嘅正常嘅，keep住与时并进。 你唔并进嘅话，你到时个系统旧到你唔用得嗰时就仲麻烦。 哦，呢个Amazon一定唔会，呢个Amazon嚟，一个科技公司嚟，唔会做啲乜嘢。系讲紧不过咁你试有时试得唔掂，我觉得你又无可厚非嘅。咁佢 你同你巴士改路一样，咗发觉唔掂，要再改啫嘛。 不过就点话你知道凡涉及中国因素咧，大家就 吓即系上纲上线，即系谂多咗嘢咁样啊。 我觉得系大家系谂多嘅机会比较大。佢即系应该冇乜理由。 冇，但系即系我都唔可以咁，可以咁咁样。其实点解咁讲？即系你啲运送嗰啲嘢，即系可以被代表嘅咩？咁又唔即系至少我都系。 其实好多，因为尤其咁又关呢个近一年。是好多西是出现咁嘅情况、 啊。 一关啲大陆仔嘈事啦，二就关个其实关个 ISO 事㗎。ISO 个标、 个地区。 个定嘅事好似将台湾改咗做中国。 多斯恩 台湾。中国护台湾。定系台湾护中国，我唔好记得啦。总之就系个 ISO 正正、啊、在一个中国嘅施压之下改咗。所以变成好多站呢佢要真係如果佢真係纯粹跟 ISO 呢就会出事。咁、啊、好我印象中好似係咁啊，我唔係草草书话嘅就呢啲。咁啊呢个少少事啦，咁啊唔算係好咁啊做一单係做一单呢就唔係 Amazon， 今次 YouTube。咁啊呢个朗布定卑布睇你边边啦，我就休戏参半啦，其实就简单啫。一个 YouTuber 大家知啦，咩嚟噶啦？一个虚拟 YouTuber 大家都应该知。 阿 Kiss 挨咩事啊？ 四天王逆位，呢个第四天王第四名，胡良大叔俾呢个猫公超越咗。猫公他系佢好似呢个上个礼拜嘅事应该系个订阅数，通常我哋用嘅系订阅数个去做个排名标准。第一就好明显就第一就系我哋公司账啦吓，呢个不可呢、這个不可超越的线啦，跟住落去就四天王。我写嗰两件奶子，我唔系好记得叫咩，辉夜月，再记唔记得咗啦？最第四位就系胡良大叔。依家嘅大叔系因为佢讲到明你中之人系大叔嚟嘅，用个声都系大叔声嚟嘅，即系真系个欧巴桑同你咁啊，真系搵真系个资神同你嘅声同你讲，佢摆到明系话你听系仔嚟，所以。唔紧要啦，但係佢有收入当但係佢猫公呢就係据说入面中之人就咁话好神秘下嘅，目前都未有人知道中之人係边个，个无论个造型个样个look定係佢个咁嘅态度嗰类嘢好 Q 似呀，需要行。好似多咗多咗猫耳，头发变咗橙色嘅商业房。 OK， 罗尼体型，贫乳，着衫随便松泡泡嘅， 即系懒散身，懒。 然后系杏嗰种双马尾，唔系一般双马尾，即系嗰种。 扎马水母双马尾。 低位榜嘅嗰种。 水母咯，水母色双马尾咯。 然后打机好劲 ，FPS 超强。我觉得你将绝地求生打到好似打到三国无双咁，你都算厉害啦。你见佢行过去，嘣一件，嘣嘣嘣一件，嘣一件，嘣一件，你系记得佢口头禅系一枪一件，即系系啊。即但系佢唔系得个讲字，佢真系做到，真系做到嘅先恐怖。但系据说呢个咩 G PUBG Rainbow 啊。Rainbow Six 啊，佢个阶级系大地球最高级数，全世界得好似得 3% 人，得 3% 玩家有呢个级数，有呢个级数嘅啫，佢系其中一个，即系佢嘅游戏技术唔系高于 YouTuber， 系高于你我大家甚至大部分嘅职业玩家，好恐怖。 即係佢，然後佢走咗出嚟，然後把聲咧就一把聲咧就有幾分次需要行，係啊，真係幾分有幾分次。 哦，真係真係嗰個角色優嚟喎， 你呢個就唔知啦。總之就個角色有機會啦，因為好似方木可以得，我有留意過虛擬 YouTuber 咁啊，有機會我先講呢，這個呢個唔亂開支票，所以我喺呢度講多少少啫，純粹就係咁樣啊。咁啊，佢啱啱地獄者獸就超越咗胡良大叔，就上咗第四位。而因為佢個升勢其實真係好快，相佢啱啱講四天王加埋啊人工智障，我呢五件咧其實都出咗段時間噶啦。所以個地獄者數點啊 ，keep 住係咁啊，但係佢個上升趨勢係好恐怖，砰砰聲彈上嚟。其實佢出咗應該個零月嘅啫，唔係出咗好多嘅咋。咁所以幾厲害嚇。咁好啦，咁呢度都啊，好啦， 差唔多啦，就冇 咗 啦。 我都其實大新聞就冇零零散散， 我都失四咯， 失星嘢就算啦，都差七八八啦，都 大致上差唔多啦，就佢啦，失星嘢講咁多咯。好啦，咁今一兩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咁下兩個禮拜就應該唔係下禮拜就復仇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插住你，就係仲有一單就有，其實兩個禮拜前嘅事嚟噶啦。咁就呢個關手機 game 事嘅。呢、这个手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个手机 game 版嘅 RO 呢个 RO 喺呢个手机上边重启，入边只 game 咧就只 game 垃唔垃圾，如何那样就唔讲啦，即系佢入边系将呢个外挂当年的外挂变咗做内挂，内置自动练功啊，身份嚟嘅 ，OK 只 game 好唔好瞓唔瞓我唔系，我唔喺度讲，佢最瞓佢最大镬嘅地方系咩啊？佢你手机 game 实系货金系统啊，你pay to win 啊，啲重货金劲啲啊，呢啲就都几理所当然下噶啦。虽然当年啊我唔系噶，不过唔紧要啦吓。咁结果但系今突然间咧有条友仔，一条友仔。殺一條友仔衝入人哋個公會度，秒咗人哋個公會，唔係秒殺啦，總之係幾十個重貨金玩家，幾乎係最頂尖嘅重貨金玩家，去圍佢一個都圍佢唔贏，係俾佢一個抵得殺翻佢，然後條友仔仲要放話咧，呢、這個公會好黑人黑，好黑我憎，我見一次見鑊打鑊，仲係一個人打人得人幾十個。結果跟住就唔知係放唔知係篤爆啊定乜嘢啦，總之最終就係原來條友仔係 GM 嚟嘅，係直接改內部數據改數據去改到自己無敵，然後去打死地方啲重貨金玩家，跟住就然後就友仔嗱興過火屎就揚言出走，心我心飛啦啲。有少少嚴上啦，即係有錢都唔可以啊！即係有錢，原來唔係真係唔一定係為所欲為 ，GM 先係為所欲為。即係我對 R 個 GM 印象就係唔見人啊嘛，即係平時唔見人，一見人出事，即係我即係咁啊！佢都夠佢個記錄都夠太花啦，唔單再多呢筆咁解，順便提提，有單咁嘅新聞啫。 正 啦，真系 OK， 唔好意思啊，真系完啦今次。 好啦，下两个位再见，拜拜。